9969。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段时间是不少剁手党们一年一度的购物盛会哈，同样就在11月11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顺利闭幕。在这场为期6天的博览会上，一共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短短6天的时间，按照一年计算，累计的意向成交额达到了578.3亿美元。不过说到这儿，我得插一句，咱们这儿不是一个经济节目，而是一档文化节目。关于上海进博会的具体内容呢，我就不在这儿多介绍了。讲到进博会，你有没有想到这么一个话题呢？博览会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活动？它的发展历史上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就围绕着博览会的话题来跟您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一说到博览会，其实大家听到博览这两个字就能知道它的大概意思。博览是广泛阅览的意思，那说白了，博览会就是在这个会上能看到很多的东西。博览会最初是在西方世界诞生的，它的雏形是交易会。早在中世纪时期，西方国家在一些宗教活动或者节日庆典上就会举行一些商品的交易会，而且在这些交易会上还会穿插一些争奇斗艳的表演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交易会也就成为了一种民众参与度很高的地区性的盛会。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交易会的举办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了，大型的商品交易会就成为了博览会。在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博览会的雏形是德国的莱比锡博览会，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165年，几百年来这个盛会延续至今，很少中断过。到18世纪的时候，莱比锡博览会已经是欧洲范围内最大的博览会了，而如今它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博览会，也是最为著名的博览会之一。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博览会的国际性色彩也越来越浓厚了。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这些交易会或者博览会上出现了更多的手工艺品、机器产品以及新的技术发明。过去的交易会上可能有很多都是农产品，而从18世纪开始，工业产品逐渐成为了交易会或者博览会中的主要产品。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的国民经济遭受到了重创，为了刺激经济生产，法国政府举办了一系列的工商业展览会，比如1798年就有一场为期4天的手工业品博览会在巴黎的卢浮宫举行。这场博览会可以说是效果显著，推销出去了不少长期滞销的商品，还激发起了民众的经济爱国主义精神。时间来到1851年的5月1号，在英国伦敦举办了一场名叫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的展会。这场博览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一共举行了5个多月，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了。英国著名的文学家狄更斯就曾经感慨，我不是说没什么可看的，而是说有太多可看的了。 伦敦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在欧美各国引起了一阵博览会热，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都争先恐后办起了世博会。这些博览会的举办时间常常定在东道国的某一个特定的纪念日或者是节日，例如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巴黎就在1889年再次举办了世博会。就在这场100多年前的世博会上，诞生了一个至今都令人惊叹的著名建筑。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这个月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今天我们也借着这场盛会的影响力和大家聊一聊博览会发展的历史和故事。很多人都还记得在2010年上海举行的那场世博会上，有一座大气漂亮的中国红建筑，就是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不过说到世博会历史上留下来的最有名的建筑，还得回到刚才说到的那场法国世博会。1880年法国刚刚摆脱普法战争中的耻辱，为了显示国力，法国议会在1884年做出决定，从1889年5月5号到11月6号，巴黎将再次举办世博会，主题是庆祝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1886年的5月，法国政府面向全球进行了世博会的建筑招标，要在法国著名的战神广场设计一座高塔。招标有两个条件，一，这个高塔能够吸引参观者买票来参观，二，世博会后这座高塔可以轻易拆除。这场招标的期限是一年，一共有超过100份设计稿参与竞争，其中大部分方案是非常传统的，但另外一些却是非常怪异。比如说，有些人提出建造一个巨大的断头台，真不知道这设计师心里是怎么想的。有人提议竖起一个1000英尺的洒水装置，在干旱的季节里灌溉整个巴黎，听着也不太靠谱。还有人建议在高塔的顶上安装一个巨大的电灯，可以把整个巴黎照亮8倍，可以方便地阅读报纸。这大晚上大家还想睡觉吗？这时候啊，一位法国本土设计师脱颖而出，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古斯塔夫·埃菲尔。是了，这座世博会历史上最有名的建筑就是埃菲尔铁塔。这位姓埃菲尔的设计师那一年53岁，当时已经是欧洲有名的建筑设计师，法国著名的波尔多大桥就是他设计的。埃菲尔的提案中建议建造一座当时世界上最高建筑物2倍高度的铁塔，也就是胡夫金字塔、科隆大教堂的2倍高。1887年的1月8号他中标了，埃菲尔和法国政府、巴黎市政府签订了合约，埃菲尔的工程公司将会支付建筑总额预算160万美元中的130万美元，而作为交换，他的公司将会获得在博览会期间和此后20年内经由铁塔而获得的各项收入。20年之后，铁塔的所有权将转交给巴黎政府，到时候如果政府愿意，也可以拆除掉这座铁塔。我们现在一想到巴黎，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浪漫的埃菲尔铁塔，但是在100多年前，这座铁塔并没有给人带来浪漫的印象。1887年1月28号，埃菲尔铁塔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没过几天，巴黎的文学艺术界和建筑界的精英就举行了抗议活动，反对修建巴黎铁塔，包括著名的文学家莫泊桑、小仲马等300多位著名人士，还一起签订了反对修建巴黎铁塔的抗议书。在他们看来，巴黎铁塔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工厂烟囱，这个钢铁塑造的庞然大物无比丑陋，会掩盖住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和凯旋门，给巴黎这座城市投下令人厌恶的影子。不过铁塔的建造工程一刻也没有因为这些反对声音而停歇， 建筑师埃菲尔通过接受报纸采访，成功地解除了群众的疑惑，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在修建铁塔的过程中，建筑师埃菲尔采用了许多创造性的技术，比如说和当时其他的大型建筑不同，埃菲尔是预先在车间里头制造好了所有部件，然后才送往工地快速安装的。整个铁塔的基座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建造，铁塔的安装才花了8个月多一点。埃菲尔的设计极为精确，他的工厂为铁塔生产了10000多件规格不一的部件，在安装中这些部件没有一件需要修改，施工的2年内几乎没有发生一起事故。1889年3月31号，总高324米的巴黎铁塔终于竣工。埃菲尔铁塔是当时席卷世界的工业革命的象征，曾经保持世界最高建筑长达45年。如今的埃菲尔铁塔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人文符号出现在大众面前，它每年都会为巴黎带来15亿欧元的旅游收入，更显示出了法国人异想天开式的浪漫品味和创新的魄力。 站在巴黎铁塔的你，高不可攀是我们的距离，香榭丽大街的咖啡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个我专注着你。法国的焦点开始转移，所有的目光落在了那个红衣少女，不经意的自然美丽发挥着她最大的威力。站得太高会看不清巴黎的浪漫，后知后觉你才清醒，你试着闭着眼睛去感受这浓浓气息，我快想来吧，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博览会，刚刚在上海闭幕的是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同样是在上海，2010年，中国也第一次以东道主的身份举办了世界博览会。有第一次成功举办世博会，就得有第一次参加的历史。您知道那是在什么时候吗？早在1851年英国举办世博会的时候，一位叫做徐荣村的广东丝绸商人就嗅到了商机，他装了12捆自己经营的绒绩胡丝，紧急托运到了英国。这批丝中精品在世博会上脱颖而出，最终还得了大奖，这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参与世博会的历史。不过是一次个人行为，中国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参加世博会，那就是在1904年由美国举办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了。当时清政府派出了以普伦贝子为首的代表团，在世博会上也第一次出现了中国馆。那时候正在美国开展革命宣传的孙中山先生还去圣路易斯进行了参观，他评价说这次的世博会是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其实在这次参会之前的几十年里，清政府早就接到过好几次西方国家的参会邀请，但是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后来清政府才意识到了国际展览会的重要性，慢慢的民间实业也有了参与世博会的想法。到了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上，中国实业经济就大放异彩，获奖无数。也正是经由这场盛会，造就了如今国人的展览会情节。当时的北洋政府对这次展会高度重视，袁世凯任命了一位叫陈奇的人来担任参会的总负责人。陈奇这个人非常厉害了，他精通英、德、法、俄、日等多国文字，而且有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经验，非常熟悉国际事务。原来清朝的时候，参加博览会的事务是被海关总署包办的，那时候派出的展品品质很一般，竟靠一些吸食鸦片的男子、裹脚妇女的泥塑像之类来迎合西方的猎奇心理，反而埋没了丝绸、茶叶这些中国的优秀产品。北洋政府这次选了这么一位专业人士来把关，显然是要刷新中国商品的形象了。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能拿出去展览的东西太多了，选什么好呢？我们现在会觉得某个厂商如果能被国家选中去国外参展，当然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儿。但那时候的商人们一开始却一点都不积极。原来在以往的世博会上，商人们交来的商品往往是有去无回，再加上征收出口税，还要倒贴不少钱。于是陈奇一边进行大动员，一边督促出台相关的鼓励措施。他还组织了好几场地方性的博览会，先在国内挑选，选出了一大批地方性的优秀物产。1914年的11月，赴美展品全部运到了上海，总量达到了10万多种，一共装满了1800多箱。12月6号，经历了一年半的筹备之后，中国代表团终于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1915年2月20号，规模空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正式开幕。到了4月份，中国馆也开幕了，会场建筑还是仿照紫禁城太和殿来修建的，雕梁画栋，飞檐拱壁，非常壮观，在整个博览会期间吸引了200万观众参观。您现在在网上搜，还能找到当年人挤人的参观中国馆的照片呢。我们都知道，博览会一般都会对参与展览的商品进行评价，这次参会中国带去了赣瓷、闽漆、怡陶、晚茶、景泰蓝、苏杭丝绣等等中国特产。在最终的评选中，中国商品一共获得了1200多枚奖章，其中重量级的大奖章就有64枚，是各国获奖的第一名。通过巴拿马博览会，中国一改清政府时期愚昧落后的面貌，被国际舆论赞为东亚最富之国。博览会结束之后，纽约、旧金山等地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考察，组织货源销往欧洲市场，中国对外的出口额增加了几乎10倍。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博览会这么个话题。说到博览会，大家最熟悉的应该还是世界博览会，也就是世博会。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大型博览会。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专业性的博览会，比如刚刚闭幕的上海进博会，是以进口商品为主题的。此外还有设计博览会、园艺博览会等等，属于不同领域。明年在北京就会举行世界园艺博览会，是在明年的4月到10月期间召开。最近在北京还有一场大型的博览会刚刚闭幕，它就是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顾名思义，这次博览会的主题是文物。这场展会汇集了来自中国、瑞典、尼泊尔、丹麦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件精美器物，有瓷器、玉器、丝织品、书画、天珠等等。咱们来介绍几个其中的展品吧。您比如说，有一件乾隆年间的剔红葵凤纹双耳瓶，就在展会上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件器物通身雕刻着饕餮纹和仰覆蕉叶纹，瓶尖的两侧有卷如意纹的双耳，纹饰是繁而不乱，雕刻是深峻而不呆板，展现出了乾隆时期宫廷漆器工艺的巅峰水准。今年中国紫檀博物馆也为本届文物博览会甄选了一些精品，比如紫檀床、紫檀梳妆台、紫檀立柜等等，现场还配上了宫灯、地毯和瓷器等生活用品一同陈设，展现出了中国匠人的精湛技法。那一说到家具，咱们不少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北欧风哈。不过北欧风的家具可不只是只有宜家的东西，这次丹麦就带来了他们的著名设计师芬尤尔的作品，那都是上世纪50年代纯手工制作的古典家具精品，有桌子、沙发、衣柜等等，造型简洁，样式别致，凸显了北欧的设计理念和精湛工艺。今年的文物博览会有一个主题，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而京杭大运河就成为了中国故事的主角之一。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 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这六个省市的收藏家就带来不少陶瓷、玉石、天珠等古玩精品集中亮相。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更是作为中国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成果的窗口，展示了运河改道沿线发现出土的文物，重现了万艘龙舸的运河盛景。那时间有限，关于这场文物博览会还有世界博览会历史上的各种故事，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每一场博览会都是一扇城市的窗口。节目最后送出周华健的一首《大城之光》，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上天涯，时代又跑到花灯未远近山腰，小巷歌谣，迎接大街破晓，古风少有新貌多娇。海有潮，港湾有情调，古庙微光成古照，小楼一夜打造多少大桥，白兰花开开得正好。想象比天高，张开了双手和世界拥抱，放开了胸怀活得更美好。大城有大宝，我们更友好，繁荣有花鸟，文化有青草，不管花海角，花灯照云霄，小楼一夜